却安静的可怕。

坚决是一般的语气，你的关心都有些小心翼翼，还爱着你，我要怎么才能适应？爱的人只想朋友关心，就让我一个人适应，消失在你的世界里，就当我任性，不懂体谅你，让我躲在角落安静地放空着呼吸，放空着呼吸， 想再一次亲吻你刘海遮住的额头。 的生活会不会也偶尔想起我？那所谓的以后还是朋友，如何去做？ 是怎样的孤独？